声明，本节目没有除了人类之外的任何动物受到伤害。嗨，你们好吗？创业失败了吗？找工作碰壁了吗？高考落榜了吗？欢迎收听灰胶广播，一个属于肥宅与低保人口的节目。我是汽水服务员，这期节目我请到了好朋友桃子鸟人，一起来聊聊挥之不去的高考。欢迎桃子鸟人。 大家好，我是个鸟人。 请桃子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鸟人，最近因为那个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在失业的边缘徘徊，时不时的拿着低保，心情非常复杂。 复杂怎么说呢？ 有在继续找工作，但是就是找不到啊。一方面贫穷，再一方面呢，就是体会到了很多由于自己的教育背景的这个蛋疼啊，让我在另一个国家或者说文化环境中就业的这个前景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困难。我出生于一个鸟不拉屎的三线城市，一路以来呢，在我们那种就是破烂的地方，大家对很多东西都有着狭隘的偏见，所以呢，当时我们那块儿呢都觉得就是人都要经历高考，这个呢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人认可的这个出路。然后同样的，我也不例外，就参加了这个高考。高考考上了所谓的这个上海的985，然后当时呢觉得可能从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出来整个人就光明了，其实并没有啊，还是照样那么黑暗。然后呢出来了之后呢，在这个上海某985大学吧，整了这么四年，由于我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国内的教学方式，一进去大一的这些课，比如说编程是从 C 加加开始讲，然后也不太考虑这个大家的基础问题，又是跟大家合租嘛，生活非常的痛苦。大学四年我觉得我也没学着啥。然后毕业了以后吧，就又来到土澳，在土澳这边呢又就是经历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熏陶和教育。然后现在出来的那分钟就意识到了自己由于原来的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吧，就是可以说非常不全面发展，除了数理化之外呢其他很多东西都不行。然后这几年就为了补齐这些东西花了很多时间，所以现在就说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类似于有一点残缺。 对，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这个高考对我们的影响是挥之不去的。我这边的挥之不去就更加的具象了，我在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年，然后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努力，晚上做梦就会梦到回到中学时期，马上就要迎来重要的考试，我什么都没有准备，那种焦虑感提取出来大概能让一头大象患上焦虑症吧，感觉就是大脑把我关进了记忆的小黑屋，让我重温一下考试没准备的难受劲儿，醒来之后好赶紧发愤图强好好做人。其实就是高考对我挺负面的一个影响，就是不准自己放松下来，如果不是时刻处于绷紧的状态，好像就会被淘汰，我也就会苛责自己，但是这种自我苛责没有鞭策到我，没有鞭策我成就什么，只是让我变成了严重的拖延症，慢慢的就变成了今天这个废宅。其实彻底放弃之后的人生还蛮好的，我已经快想不起来我高考之前的那些雄心壮志，那些想要考清华的日子了。 桃子，你高考之前的目标院校是什么？ 高考之前的目标院校，当时我主要考虑的是哈工大和那个西安交大。当时之所以选这两个学校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学校理工科的能力很好，然后结合我当时能考到的水平，就是说如果选这种学校的话，我觉得会比去一个大城市上一个就是城市环境相应好但是学术水平可能稍微差一点的这种选择要好一点。但事实上真正等考完了之后填志愿并不是这么操作的，在也没有太好的调查的前提下随便定的一个所谓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决策吧。对，但其实真正考完了之后和大家商量下来的决定并不是这样。 我大概有和你一样的这种，就是差不多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选择合适的适合我自己的学校，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而是我的环境它本身就限制住了我的视野，然后在限制住我的视野的情况下，它给我提供的资料是非常的少的。这个时候其实虽然说有那么多学校可以选，我两眼是一摸黑的。 对对对， 不管是专业也好还是说目标院校也好，你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对你的未来的人生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你 就是自身没有那个自己要走的那一条路，就是他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 对，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高考的时候，大家就说，包括学校老师啊什么的，基本上所有人都不会觉得这个，就是说在高中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儿。就是当时大家的感觉是，你现在就把分数考高一点就好了，你考高了嘛，到时候考完了填志愿的时候，你再想啊，你那个事儿到时候考完了之后不还有时间想吗？你有必要现在想吗？就是这种感觉。我记得我当时买了两本书吧，就是两本那个，一本是什么，就是他教人怎么填志愿的，就是每个学校的介绍啊，他有什么专业啊，这个专业有什么特质啊什么，其实挺好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我当时是自己买的，然后我们老师好像也知道我在看，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这些东西嘛，了解一下就好了，都现在就是把分数考高了，这个以后都是好办的，你这些东西没必要考虑太多。就我觉得这个就其实非常狭隘，因为当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人也觉得这个考完了，毕竟就是到出分数填志愿就还有时间，但事实上你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能在这个短暂的这个几周或者说个把月你能想好你以后想干什么，那么你在那个短暂的那个时间里面决定出来的事儿肯定是不是对你自己是多优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是整一个高考体系中最荒谬的部分。 对，我觉得其实他应该早一点的让就是学生去考虑以后想干什么，然后多拿一点学校的信息。 对对对，就是就算你是以学历导向性和这个考试导向性的，你好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结果我也还情况还惨烈一些，就是因为我太早意识到高考这个问题了，当时是喊口号说我要上清华的那一种，就是那种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影响。然后我大概是考完试之后， 对对对， 然后老师给发了两本怎么去选学校，就是高考考完了然后才得到这两本东西，然后开始去看学校去选学校。然后我记得我一直到出分数之前一直都在看，就是突然发现哇，这个东西需要花这么多的功夫用力的去研究。 对对对，其实那会儿已经晚了。 对，哪怕是我这样子脑子不灵清的人，我看到那两本书的时候，我突然都知道我应该干嘛了。 我观察下来，很多人他们那个志愿很多都是就是家长的意思，家长让填哪儿就去填哪儿。他们其实自己就他们考完了之后就考完的那一天嘛，立刻就去玩了，然后就之后就昏天黑地的玩啊玩啊玩，根本没有想这个事儿。因为家长就是会帮他们考虑好以后比如说什么分数段出来什么情况，然后填哪个学校，这些事情都是家长在包办，然后学生自己的话都没有什么这种压力，也不觉得这是他的事儿。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们的事儿就是你就把那个分数考到你能考的最高，然后剩下的其他的所有事情，包括家务，包括为人处事，包括你填志愿，包括你以后要干什么的规划，这种宏观上的规划全部都是家长在规。 就是那个学习是最重要的，即使是在家长觉得小孩拥有自己人生决定权的这样的家长中，他依然觉得这个事情是你必须要先做的，然后就导致这种目标非常的模糊，并且是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就是和小孩他自己的愿望。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自己选择这个事儿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制的。 对对， 就说这个就跟这个所谓的家长的见识，然后和这个家庭环境或者说当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这个文化氛围有差别。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可以由你自己去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指的是什么呢？是说你填志愿的时候，高考填志愿你可以选择你想去的学校，想学的专业，还是说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觉得你不适应这个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数理化 为先的这种教育模式，你更想全面发展，你可否选择中学出来呢？也许这个事情是不行的。那么对于很多类似你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他们不是特别能适应这个就是怎么说数理化为先的这种模式、 嗯、 这种 对 应试教育的模式的这些人，其中的有一些他们的家长可能会提供到就是那么不愿意的话可以出国，那么有一些不管是经济上达不到还是说眼界上没有往那方面去想，都还是说你得必须经历高考，然后就那么高考跟他们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已经冲突了，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下你再往后再怎么去选，这个就其实很难。而且尤其是我觉得人在还比较小的时候，嗯，怎么说呢，如果你已经非常的就是反感这个高考这件事儿，然后又感觉非要做它的话，其实是很难平衡出来一个良好的一个规划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父母他也有被整个社会的这种气氛给吓到，哪怕他已经有那种意识，觉得小孩好像，哎，好像不大对劲，好像不应该走这条道路，但是好像所有人都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也有一点吓到，他担心我的小孩要是不走这条路，是不是会完蛋？是，他会有担忧。然后， 对， 尤其是小孩在那个阶段的，当时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你妈他也吓到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做少数群体是肯定是有比较大的成本的，而且不光是中国，我觉得整个就是东亚国家，你一旦选择了什么少数群体的什么路子，然后你一旦失败了的话，这个社会或者说没有人去给你兜这个底。那么家长如果说他不是处于一个相应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很多家都把孩子初中高中送出去甚至小学送出去这种氛围的话，他如果要成为圈子里的少数人，就是没有出现好的结果的时候，心理负担也是非常大的，很少有人敢去做这个所谓圈子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肯定当时也不会说往那方面去想说把你送出来。就现在可能这种现象更普遍一点，但是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同龄人初高中就出来的这种的话，我感觉绝大部分呢都是说他们的父母本身就处于这样一个圈子，所以他们在就是早期出来的人里面也肯定不是少数，父母的朋友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操作方式，所以这些人之间他们能互相提供一个相应的安全感，就是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个不走寻常路的人。 对对对。然后现在这个留学机构啊，这个留学教育机构导致这些东西其实很成熟，有小学就出国的，有初中高中出国的都有，就是去国外读他们当地的学校的，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链了，而当时全是靠说上一辈自己的摸索。 对对对， 那上一辈像我妈这一种，她只是说在经济上面的地位有一个提高，实际上她并没有说能够进入到那些本身父母一辈就是出国留学过的那一种状态中，其实她是很慌的。 对对对，就是父母相应的环境不是在那个圈子的话，就很难做到这种决定。对，而且总会觉得就是人嘛都难免会觉得，就是如果说大部分人都在走这个路的话，那么也不会觉得这个就有多不行，觉得啊这么多人都过得来这个高考，那么怎么说呢，要跳出这个默认的这个设置去把你送出去啊什么的，可能也会有很大的额外的这个精神上的成本，就自己要去查。 对对对， 查这些东西，然后哦还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啊失败的可能性，比如说什么地方没考虑到啊什么什么，加在这些压力上，很多绝大部分人可能是不会去往这方面想了。 对，是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得先有一个人带你往那方面去想，要不然你会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应当。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来进入下一个问题。 好。 就是为了考上你当初的目标院校，你在高中或者说 很多家庭是说从出生起就开始算高考倒计时的那种家庭，就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去实现这样的一种高考的这样的一种愿望。 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并没有因为要考哪一个学校然后一直往那儿去努力，我其实就是正常按我的这个生活作息规律，就是从高中开始，就是比如说每天该去上学的时候去上学，上课的时候听课，然后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基本上做完，就是在这个前提下，那么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定的目标，不是先有目标再去做这个事儿，是其实是反过来的。我是属于就是打哪儿指哪儿那种，就是建立在我每天正常出席上课的这个过程，正常做作业的这个前提下，到了高二的样子吧，大概能看出一个，就是通过不同的模拟考试啊、排名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大概能看出来啊，说估计能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会觉得自己要上什么学校，在之前其实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比较天然，我觉得我们可能是这个浙江这边的教育氛围吧，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小孩儿，我记得我是没有周末的，就是反正周末我们是周六才放学嘛，就是周六下午才放学，我就被接去上那种一对一的辅导课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又去上课，然后上完了课就直接周天晚上去学校上晚自习进行那个数学考试，然后一周的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我算是比较努力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被困在那个就是那个东西里面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能够离开这里，好像只有我努力一点，我好像变强一点，我就能够离开他对我的限制。然后我是非常努力的，我大概是早上五点多就起来，然后我上厕所的时候都背单词，就是那种很小的单词本，然后有过积累了一个学期那个单词本，背着背着啊掉到坑里去了那种悲惨的回忆。 我去，好吧，像你说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那儿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当时就是选学校的时候，我肯定就是特别坚定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要住校，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这个晚自习，就是我感觉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怎么说相应的人权意识，哎，我觉得住宿舍就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私人环境，而且我觉得未成年的小孩不应该离开父母居住，再一个是我觉得晚自习这个事情可能我觉得这是反直觉的，因为人正常就是八小时工作，那么让儿童去经历早自习晚自习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我当时选的学校也都不是住校的。然后关于补课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那儿补的也是挺普遍的，绝大部分人都会在外面上课，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补习就说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人是需要调和的，所以那我正常去出席上课下课这个就已经做够了，然后我放学之后的时间就应该是我的私人时间，我应该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就是休闲和娱乐，包括打游戏聊天各种各样的事儿，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心智才能是正常的，要不然如果说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全部都占光了的话，我很清楚我这个人一旦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如果是短暂的比如说一周什么的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超过了就是比如说十天那会垮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操作模式，不过它是其实是一个常态，很多人觉得不努力会焦虑。 对，而且你没有提到就是哇你刚刚那个真的很天然，就是你说从小觉得早自习晚自习不可取，其实在你今天没有讲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反思过这个点，因为 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就是在我们这儿，这个早自习晚自习它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浙江这边，包括我之前去深圳三高那边去做过那个，然后它是强制住校的，就是除非你是身体有疾病，你不适应住校环境，不然的话你是必须要住校的。或者说就是即使你身体不舒服，还有你家必须住在离学校1公里以内的范围，你才可以不住校，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是 就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 对，我觉得这个它是不人道的，而且它这个就是住校，我觉得强制性的住校本来就是一个精神控制。我能理解的住校是比如说像我当时的那个学校，就是我们那儿的学校也是有强制住校的和不强制住校的，那我选择的就是不强制住校的。我们那儿它是有宿舍，但是宿舍是提供给那个就是我，然后有一些其他就是县城里的成绩很好的考上来的，然后给他们肯定不可能每天开车回去，所以他们是住校的。对于就是本地的学生的话都是回去。我觉得早自习晚自习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为了磨灭人性而存在的，就是说我自习既然你叫它是自习，我为什么要出现在你的管辖范围内？你有什么资格？大家又不是犯人，对吧？你管着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把我困在那儿，对吧？我是绝对不能，我绝对不能接受那个，包括军训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是无法接受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精神驯化掉你的这个锐气。 对，我记得杭州这边的军训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然后教官是非常非常凶的，然后大家是很乖很乖的。 有一些地方他会对这种就是集权化管理这种洗脑，就是我感觉那种什么强制早自习晚自习啊什么的这种地方，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一个传销机构，它不像一个正常的学校。我觉得这种地方本身就是邪教，就应该远离它。我觉得你从一个学校的角度来说，你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就是自习的区域，这是好的，但是你提供了这个东西不等于你有权去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这是两回事。你做个公厕你就要逼人家坐在马桶上一直拉吗？这都是很荒谬啊，对吧？你说你提供一个厕所这是好事儿，你怎么能把人家摁在那个马桶上呢？这什么作风啊，我觉得这不能接受，这绝对不能接受。 这个在我们这边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我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我大概是只有第一节晚自习的时候是写作业，然后接下来都是在写情书。就 还 而且有一些老师有些老师很夸张，他不允许你就是自习的时候去厕所，他觉得你一天到晚去厕所到底是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是这个就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了，就是人家上厕所都不行 啊，真的就特别特别的，我对这种老师就特别特别特别的生气。然后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膀胱炎的应该是挺高发的，我有听说过 都是憋出来的吗？ 对，就是憋出来的，而且很可怕。有些老师他就是课间脱课嘛，然后他又不允许你去上厕所，然后他脱课脱到下一节，然后下一节老师又赶紧来上课，这不完了吗？这不膀胱炎吗？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过分了，这个他们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资格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啊各方面的当时真的是太不到位了，这个其实真的是说对新一代年轻人的严重的摧残。 对，他们的服从性是很高很高的，就是老师其实他没有说很严重很凶，老师只是轻轻的说话都有那种很有权威的感觉。 对， 就很多学生他是很怕老师的。 对，很多人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那边的话，有的地方的这个氛围就是相应来说特别严肃，然后有的家长也是， 一天到晚塞着小孩这儿补课那儿补课之类的。我其实觉得一个正常的人努力加油这种气氛它是一个短暂的事儿，这个跟拉屎的时候用力是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使劲就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从人生的角度来说，你也不可能一直都在努力。你可以是短期的，比如说这个项目的这个事儿要结了，那么我这一两周加一下班，这个短期的我觉得 OK， 但是怎么可能长年累月都在努力呢？而且如果说非要长年累月才能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本身某种意义上并不属于你，那么何不去过一个平和一点的人生呢？因为人一辈子幸福不幸福，我个人的感觉是相当于说你每一个时间点对应你一个幸福的值，然后最后我们求这个幸福的你这个阴影区域的这个积分，你到底幸不幸福。如果你长年累月都是在为了以后为了以后活着，一直在努力，就是像你一直在用力在拉屎的那个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你质量很低，可能你后面达到了一个你不这么努力达不到的一个，比如说得到了一个相应的学校，得到了一个相应的工作，真的值得吗？你之前浪费掉的那些人生呢？况且我觉得这种长期的努力肯定是对人的生理心理都是有很大的损害的，你之后的寿命会不会缩短是一回事，再一个是你的这个身心受损了之后，你之后人生过得怎么样还不一定嘞，对吧？何苦呢？ 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两方面其实我都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长期的努力下这个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这个难受劲儿。然后我记得我是头非常非常的痛，我一直是在整个高中期间都有很严重的头痛的问题，就是那种像脑子被人打开了然后风在直接吹我的脑仁一样的那种痛感。然后在那种痛感之下 因为你长期睡不好吃不好， 对，然后在那种痛感之下我还是要去写那个物理题，就是忍着那种痛去集中注意力，其实那个效率是很让人怀疑的。 我觉得这个是简直是肯定是比较低的，这个不会有太好的结果的，因为你整个人的生理状态都成那个样子了，你觉得你这个就是认知系统它还能正常的运作吗？我估计不能，所以其实这就是恶性循环。 我们班上有那种小孩，他真的就跟我差不多努力，然后他的那个结果比我还差，我就是效率比我原先低，但我脑子还是可以用的，他可能是处于一种脑子都不可以使用的状态了，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绝望，他那个失败感也特别特别的，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 对，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原来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些同学，就是个人的感觉是他们过分的去追求一个就是形式上的所谓的努力，就是他们一定会在假期还有他们的周末还有平时天的晚上所有时间塞满了补习，然后呢这个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实质就是人毕竟是有极限的，起太早了睡太晚了，那么在课堂上就集中不起来，在课堂上就会真的就没办法就睡着， 对， 然后上课的东西就没有听到，上课老师讲的时候你没听，然后听了又不懂，不懂了之后就相当于累积一些账，然后又到补习班去把这些空填满，属于拆东墙补西墙，最后搞得效率非常低，看上去他比任何人都累，但是学出来的效果非常的不理想。 这个事情我完完全全的体会过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学期上化学课的时候，那一门课的一开头我睡着了然后那整一本书我都没有学会，然后我是自学的，我就是最后一个月他妈要考试了我完蛋了、然后我就去老师办公室坐着自己把那本书学会了，就自己自学啃会了一个学期的东西。 天哪， 就因为我睡过去了。 对啊，你这其实就浪费资源了呀，就是上课的时候没听这个资源就彻底浪费掉了。那你坐在那儿睡，你不如躺在床上睡，你这个睡眠质量高一点，对吧？你趴在那个桌上睡，睡完了之后，人腰酸背痛的，就是对对对，整个就是彻底的恶性循环。我高中的时候觉得，其实我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坚决不补课，还有就是我晚上回家了一定要玩电脑，要玩足几个小时，然后我睡眠时间什么的一定要保障，然后我想吃什么就要吃什么，因为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这些东西一旦得不到满足的话，我正常上课。 课不可能那么集中。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线，是说我但凡人在学校的时候我就不会不学习，但是我人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一定不学习，就是界限分得很开，学的时候一定不玩。而我当时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老师不是会布置作业吗，课间不是有休息吗，课间休息的时间我不跟其他人，一般来说除了生理需求去排泄一下之外，我大部分情况下不会跟其他人说什么话，我就是把作业在学校我就写完。那么如果到放学的时候我还没写完的话，就是人家都开始打扫卫生了，然后我找一个地方，哪怕是我端在手上我把它写完，我不带任何东西回家。很清晰的界限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是100%的学习，每一堂课都是认认真真去听，回家了之后就一定不再碰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当时那隔离是有效的。 你这种状态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确实需要对早晚自习进行一个反思了。那这期灰胶广播就录到这里，欢迎大家收听，下期节目见。